方瑞这刚从比赛席里钻出来，星星选手席这边唐柔就已经站起来了。好容易打到季后赛了，结果第一轮唐柔居然没捞到出场机会，这对他来说别提多遗憾了。团队赛上一轮确实没有派他出场，但在擂台赛里他本是在第五顺位的，结果上一轮的擂台赛星星在第四顺位结束战斗，唐柔巴巴地盼了一晚上，最后却当了一夜观众。从道理上来讲，顺位比较靠后的唐柔若在擂台赛里不出场的话，那对星星是好事，这才是值得期待的。唐柔当然也没有盼着星星打不好，他只是盼切着希望自己参与比赛。这轮唐柔被排在了第四顺位，可算是有了出场机会，不等方瑞下来呢，他就已经迈步冲上台上去了。 这小唐和蓝宇的郑轩就是一组反义词啊， 叶秀感慨着。陈果一怔，再一想，可不是吗？郑轩是出了名的干劲不足，整天把压力山大挂嘴上，唐柔呢，比赛什么的最有干劲了，压力什么的最喜欢了。 不知他们俩会不会对上呢？ 陈果忽然想看这组反义词的对决。 应该不会吧。 蓝宇还有一个人呢， 王少天。 哦对， 陈果拍脑门，他都忘了蓝宇今天黄少天还没出场呢。他只是习惯了郑轩在单人赛事中的固定位置，但今天蓝宇别出心裁，玉文州占了一个擂台席位，于是郑轩可算是逃避掉了一场比赛。擂台赛蓝宇守擂的那肯定是黄少天，这毋庸置疑，核心王牌嘛。星星两位一个下场一个上场，途中相遇。 这么急啊？ 方瑞笑道。唐柔笑笑没说什么。 那小鬼是爽快人啊，正面黏住直接打爆吧， 方瑞说。 好， 唐柔点头， 加油。 方瑞道了句后回到了星星的选手席。虽然比赛是蓝宇赢了，但因为是星星的选手下场，所以现场的掌声比较收敛，热烈主要集中在西看台那边，那是星星粉的聚集地。这时当然不计胜败的为星星下场上场的选手鼓着掌。蓝宇粉虽然他们刚刚赢了一局，但因为接下来的形势并不美妙，所以心思还是挺沉重的。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不得了啊。 方瑞回到星星阵中就感慨着，谈论卢汉文的话，他当然还是很有资格摆一摆老资格的。 你以为你能很轻松地解决掉吗？哎，你别说啊，开始我真就这么以为了。这小鬼我这两年里也算交过几次手，进步很快吧，前途无可限量。 方瑞的表情罕见的严肃。陈果在一旁听着，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头来望向方瑞。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刚才输的这场情有可原是吗？ 嘿呦，老板娘，您真是太会聊天了。 方瑞拍大腿激动。陈果狂翻白眼儿。他就奇怪了，这两个家伙怎么突然这么好心肠地夸奖起年轻人来了？果然这货就是没下线的在为自己的败局开脱呢。看来他心里还是觉得输给这么个二年级的新人挺没面子的。叶修在一旁笑着，但完了还是很正经的对陈果说了一句， 还是多注意他吧，老板娘，这可是星星未来十年都绕不过的一个劲敌。 就像韩文清， 陈果脱口而出。十年之敌，一直以来习惯一叶知秋立场的他立即想到了韩文清，想到了他的大漠孤烟。 哪有？ 叶修居然不赞同。 他早就被我打爆了，是他绕不过我。 哎，悠着点啊，第四赛季是他爆的你。 一边魏琛听不下去了， 哼，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 这比喻听得怎么还是这么狂妄呢？陈果无语。 相信的诸位还能在场上这般闲扯，当然是因为场上比赛还没有开始。唐柔虽然上得挺快，但每局之间的间歇时间长短也不是那么随意的。唐柔上来的快，那该等等的还是得等。又过了大约半分钟，双方同是第四顺位的对决这才开始。唐柔积蓄了好久的战意，操作着生命全满的韩延柔从刷新点冲出。卢汉文、刘云的生命只有 23%， 开局之后果断选择了战术走位。 卢汉文也要打战术啊？ 从解说潘林的说辞中看得出，大家对这一幕还是有几分意外的。卢汉文一直展现的性格和风格可不像一个脑力型选手，况且他还只是一个拥有2年经验的新人，打战术他能打好吗？ 毕竟他的对手是唐柔嘛。 李一博的说辞却立即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卢汉文虽然只有2年经验，但这可比才进联赛打一个常规赛、首次参加季后赛的唐柔要丰富了。卢汉文确实不是脑力选手，但唐柔从来也不是吧。两个脚力型的选手撞在一起，指望他们打出喻文州对叶修时的尔虞我诈，这本身就不现实。卢汉文的战术打法或许不那么精妙，不那么深刻，但唐柔和他比也就是彼此彼此。那么他那不怎么精妙的战术打法在这里或许也就够用了。大家都这水平，就谁也没不把谁当回事了。 说起来，唐柔今天才是他的季后赛首次亮相吧？ 对哦，上轮他没得到出场机会， 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啊，之前上场那是相当的迫切。 紧张？一个敢放言要一挑三而后被口诛笔伐却还能在场上发挥稳定的选手，你想想这得是什么心理素质。 说的是啊，看来一般新人会出现的问题对于唐柔并不适用。 是的，唐柔最大的问题从来不在外部环境，主要都在自身，像节奏控制、防守能力等等，我们在常规赛里也已经多次讨论过了。 是啊，常规赛的时候我们也已经有谈论到他的一些问题，不过随着一场场的比赛打过来，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清晰的进步。 现在就是检验这些进步的时候了。 这两位的口气流露出一股子的欣慰，好像唐柔是他们一路引导成长似的。 现在唐柔直切了中路，卢汉文是从他的右路，也就是地图西侧迂回的。 潘林回到比赛场面进行解说。唐柔冲得很快，韩延荣不大会儿就到了地图正中，仔细一扫左右，不见对手角色。 没到还是迂回了？ 唐柔在频道里问着。到底是从星星出来的，和叶修这些家伙整天接触，这种问题唐柔问的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似乎完全没考虑作为一场季后赛的关键比赛，这种问题对方没理由给你个正确答案吧。结果卢汉文这孩子却是诚实。 迂回 哪边？ 场馆里一片窃窃私语，星星的选手咋都这么不讲究呢？大家议论着。 你猜？ 卢汉文发了个鬼脸，这个地方他终于不再诚实了。 好吧，等着你。 唐柔回了句，然后韩嫣柔就在原地不时地转动着视角观察着附近。卢汉文对这地图自然也很熟的，刘云很快迂回到了中路西侧，而后开始小心翼翼，借着树木而不是迷雾的掩护靠近，终于在藏身一棵树后探头的时候看到了韩延柔的位置。从哪儿下手呢？看到视角不住在转动的韩延柔，卢汉文挠起头来。这个事儿吧，他真的不是很擅长啊。思考了大概有5秒，卢汉文打定了主意，背后偷袭吧。他想着，于是盯着韩延柔视角的旋转，背过这一方向的时候，刘云窜出。潘林一时间都找不到说法了，在刚刚欣赏过方瑞级别的猥琐刘表演后，卢汉文刘云的这一种显得是那么的朴实无华，潘林简直不好意思把这定义为偷袭。 刘云迂回西侧， 出手。 最后潘林如此概括着。场外方瑞笑的是前倾后仰，一边还要指着场上向那边的蓝宇选手比划。蓝宇这边玉文州也是顾左右而言他，有关卢汉文的战术走位他也不想多聊，因为实在是没什么多聊的。如此简单粗暴的一个背身偷袭能引起慌乱的，那肯定得是一个狠心狠心的新人吧。唐柔已经不算狠心了，而且心理素质简直比很多老将还要过硬。于是卢汉文这个很糙很糙的背身偷袭实在没有起到丁点偷袭该有的作用。韩燕柔就地翻滚避开，起身时反击就已经过来了。卢汉文的战术结束了，砰砰砰砰，双方的武器激烈地碰撞在了一起，大家顿时觉得顺眼多了。果然少年就应该这样挥洒着汗水来战斗啊，那种偷东摸西尔虞我诈的战术就留给那些老家伙们吧。砰砰砰砰，兵器的对撞，技能的对杀，周围的环境不存在了，地图也没影响了，这样的两个对手给他们小小一片空间，他们就可以战翻整个世界。这是一场很纯粹的操作与技巧的较量。